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阅读季金牌推广人崔代远。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一面一世界》。这本书呢，是由著名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一面一世界这本书呢，讲的呀是面条的前世今生啊，不光是讲了各地不同的面条的做法吃法，还着重讲了面条的文化，以及呢面条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我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书中的一个片段。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爱吃面，当你享受这种大众美味的时候，可曾想到一碗简单的面条里竟然蕴藏着文化交流的历程，纵横五大洲，长达千百年，错综复杂，生动有趣儿。它提高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内容，最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本书是讲面条的，同时也在讲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如面条一样自然流畅的交融，或许能启迪人们思考如何消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吧。但愿如此。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双方向，北三环安贞桥到苏州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两个路段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另外，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及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交通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以上路况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 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电波相会，书林翰墨，千古文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赵亮为您主持的打开文化之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还是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世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接下来再为大家隆重的介绍啊，上次我们已经预告了啊，今天我们再次非常荣幸的请来北京画院的著名画家学者，也是纪晓岚先生六世孙纪清源老师，欢迎纪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请纪老师离话筒近一些啊。 好。 我们要更好的听到您的声音啊。今天请到纪老师来，上一次啊我们聊得非常开心哈。我们就这个中国的书画艺术跟纪老师小小的探讨了一下啊，时间有限。那么今天来呢，主要是强调纪老师这样一个身份，是纪晓岚先生的六世孙啊，这是纪家的人哈。我们知道纪晓岚先生在咱们中国历史很有名，近些年来在我们民间啊，在我们老百姓心中也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都知道有一个纪大烟袋是吧。而且随着评书啊、曲艺啊、还有电视剧这样的叫通俗文化啊，这个大众传播文学的流行呢，我们对于纪晓岚的很多的传说故事也都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啊。那么今天请到小强和纪先生来呢，我们还是主要有一个文化的活动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2018年开年，一开年1月1号，因为当天呢，这是国家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实行的啊，那一天是向公众开放了四库全书的库房，也举办了一个观四库超经典的活动。那我们知道呢，四库全书这是由纪晓岚先生作为总撰官来编撰的这么一部非常大型的这个图书啊， 很庞大， 非常的庞大啊，庞大到我觉得可能我这辈子我也读不完。想象恐怕都是一个觉得特别特别复杂的一项工作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小强和纪清远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四库全书和纪晓岚。来，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四库全书吧哈。四库全书呢，这一次的展出的活动可以说十分的难得，因为当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啊赶去看，因为这一次这个国图藏这个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呢，是现存四部这个四库全书当中唯一的一部原价原函原书一体保存的珍品，所以说是相当的珍贵啊。那先请纪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四库全书啊。 四库全书啊，它是清代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乾隆时期这个总纂官呢是我们先祖纪晓岚，也就是我们家族叫纪文达公、啊，文达公做总纂官，他一定是个饱学之士啊，如果不是的话他不可能做总纂官、圣人不起来。四库呢主要是指我国有史以来的经典不是个这个经典文献，文献学，它分成四库，经史子集啊， 经史子集啊 ，这个编纂之后呢，它这个大概编了11、12年，这个是个很长的是很漫长的事情啊。这个其实四库啊，是我们国家自有文献史以来的所有的基本的啊这个文献编在其中。是吧，并不是一本书，绝不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是吧，但是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整理这个四库全书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由文达公主持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我们俗说的就是总目提要，这个厉害， 对， 是吧，这个就是说也就是把每一部书的这个时间时代作者内容整体上他都每一个都做了介绍，如果不是还要加以评论啊，如果不是饱学之士他做不到这一点，比如说 最起码是看过， 哎呦，那是他这个是当然是四股全书馆的馆程大概有4000多人， 嗯， 有各分各种责任的人啊，有的人他也是参与编写总目啊，但是实际最后，总揽全局的还是文大公。 所以说呢，他应该是作为就是这些人的一个总的一个编纂官。 对， 啊、 如果没有他，这个过、 嗯、 最后皇帝说、 嗯， 这个像是出自一人之手、 嗯， 出自谁之手？就是文达公之手。 这个太难得了。 谁是在总编的、 啊、总编？ 对、啊、 对对、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先请这个季老师这个解释一下这文达公吧。 啊 因为可能在听众可能好多听众、 啊、说到文达公、啊， 文达公啊，这个 对啊， 这是他是去世以后皇帝加的谥号 啊， 就一个言字边一个利益的益。 对 啊，这个谥号、 嗯， 这个谥号不是一般人都有的。 嗯， 他是到了一定的级别，到了一定的功绩、业绩， 嗯， 的一定那样的高官、 嗯、 大学者。 嗯， 但是首先还是高官啊。 嗯， 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他的恩师刘统勋是刘文正公， 嗯、文正公 在那里是最高的了。 嗯， 你说我们知道这个 曾国藩 是曾文正公。 嗯， 李鸿章是李文忠公。 嗯，文忠 。这个张之洞是文襄公。 文襄 啊、 哎、 还有哎，纪晓岚是文达公。 嗯， 是吧？这我们家里啊，就这么叫。叫我父亲小时候说家里要叫纪晓岚，他自己家小孩嘛，我爷爷都不让， 嗯， 说必须得叫老祖宗文达公，这家里的。另外，文达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七世祖纪荣叔， 嗯， 他是为家里叫姚安公、 嗯， 为什么叫姚安公呢？他是曾经在云南的姚安做知府 啊、哦， 他有这么个官员， 就是这样一个尊称。 哎、刚才我说那个四股全书啊，就是这个还我还没说完呢， 嗯。 这个四股全书当时完成以后一共是7部，手抄7部， 嗯， 分别藏在7个藏书阁里边，北四南三、 哦、 北四就是北边的4个图书馆、 嗯、 就是皇家图书馆、 哦、 第一紫禁城里的文渊阁， 嗯， 这是第一的、嗯、那一套书现在那是最好的、 啊、 在台湾 哦、 哎、第二部就是文津阁了， 嗯， 那也非常好。第三部是 当年这好像藏在那个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这对、嗯。后来这个还有一部是这个文渊，就是文渊阁，来源的源、 嗯、 在圆明园 啊。 还有一套在沈阳故宫文硕阁， 嗯， 这北方是4个阁，是皇家图书馆， 嗯， 南方还有3个啊。所以说这个北四南三这个格局啊，大家伙儿就一提到四库全书藏在哪儿。都知道，就这4个地方，就这7个地方， 嗯， 是吧？当然后来以南方的书也损有损，就是因为战火原因吧。 嗯， 另外包括这个文渊阁，那就是圆明园的时候，火烧圆明园那个是个烧了 ， 那没有了 啊。 哎，对，哎，现在剩了3部半， 嗯， 就这样、啊。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1月1号国图展出的这个，这是。藏的是文津阁的这一部啊， 文津阁 也是相当的难得。那这样，我们先来听一听当天记者的一段采访啊，看看在现场是怎样的情况。 我现在就在文津阁四库全书藏书库旁。那平常呢，这里还有一道消防门，而这次呢，打开了它，隔着玻璃门，大家就能看到库房里四库全书的木质书架和摆放的格局。那么如果大家光看看不过瘾呢，还可以跟着讲解员沿着主题展的路线去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古籍馆副主任萨仁高娃呢，刚刚也是告诉我，这其中呢是第一次展出了钦定四库全书排价图。 是这样，文津阁四库全书嘛，128架，6144函，36304册。我们历经5次搬迁，书架一直都没乱。排价图本身是非常详细，每册放在每个书架的哪个角上，它都有标记。 那其实四库全书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360多名学者参与编修，抄写人员近4000人，收录典籍3400多种，79000多卷，抄录了约7亿字。那很多的细节呢都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说呢，可以看到四库全书的封面是分别用了绿色、红色、蓝色、灰色来装订。 嗯，对，它是代表春夏秋冬，均是紫极分类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是有3个印章，最前面的文津阁宝，后面每个卷尾都有个泰山皇帝之宝， 说明这时候乾隆已经退位了，这是其他四库全书没有的。还有个避暑山庄，就是所储存地方在避暑山庄。 正是因为难得，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读者来这里参观学习，还可以现场抄写四库全书本《论语学而》《荀子劝学》和《诗经官居》的段落。 我是坐着一晚上的火车专程从太原到这里一早赶来的，闻古书香，看咱们古人的智慧非常棒， 是跟历史的一个对话吧。我们也希望从小能给孩子这么一个文化的熏陶，让他知道我们祖国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则采访啊，这则报道，这个是当天咱们记者唐思萌啊，在这一次四库全书的展览当中给我们带来这个报道。我们可以听到现场非常的热闹啊，人也很多，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珍惜哈、啊、这一次这个四库全书的展出。那这样哈、啊、我们先把上半段的互动问题先要抛出去啊，到上半段结束之前呢，请我们季老师给我们公布答案。哎呀，这个问题啊，这得需要一些知识 分析。 哎，这个、不是白给题哈，不是白送题啊。这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了，这个纪晓岚先生，这是被誉为啊清朝的第一大才子，文人都有雅兴啊，他也有收藏的雅兴。他的这个收藏当中，我们知道呢，其实他爱收藏很多东西了，但是有一项，这是纪晓岚收藏当中最有名的。这是哪一项呢？我们有三个选项 ：A. 名人书画 ，B. 砚台 ，C. 古书。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纪晓岚先生的收藏当中有一样是最为知名的，到底是 A. 名人书画，还是 B. 砚台，还是 C. 古书呢？啊，答案是哪一个啊？请我们的朋友们想一想，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作答，您只回答 A、B、C 选项就行了啊。我们会在答对的朋友当中，选择一位幸运听众，北京文艺广播送给您一份小小的精美的礼品。来，那我们在朋友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聊《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确实是一部这个卷帙浩繁的啊，这样一部文献的巨作。那么我们所说这个《四库全书》，这也是一部这个国家宝藏哈。但是其实呢，对于老百姓来说，《四库全书》它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是这样浩如烟海的这样的文化文献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故事，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包括纪晓岚先生在编《四库全书》时候，留下了很多很多啊特别好玩的故事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民间传说呀、哎，往往把这些非常严肃的、学术的，或者说是这个政府工作，给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这民间讲笑话嘛，觉得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啊，这也很好理解。 其实好多故事啊，并不仅仅说是传说，它好多就是一些真正的史里有记载。比如说像清朝有一本书叫《清赖被抄》， 清白被。 清白那套，对，清白它里边好像就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还有清代野史大观， 嗯， 就这种清代名人的这些小轶事啊， 嗯， 不知是真是假啊，但是反正也挺邪乎的，这里边弄得也很那个有意思， 有意思啊， 小故事， 哎，那我们先跟纪老师一起来听一个故事好不好？哎，这个故事谁讲的呢？这是百家讲坛上啊，纪连海老师讲的。我问一下纪老师，纪连海先生是纪家人吗？ 但是他姓纪，但是跟我们这不一是一支， 不是一支哈。 自己也说过，我跟你不是一支。 哦，嗯， 对， 嗯，不算是这个纪家的， 不是文达公这一支， 不是这一支啊。 他自己说的 啊，行，那没事，那他说这故事， 说我也不好说不是 啊，不是，那他说这故事就不算不敬哈。我们来听听这个有意思啊，这个老头子这个是怎么回事？ 每天编书啊，编得很劳苦。尤其是又矮又胖这纪晓岚，在夏天一屋子书密不透风，您想透风的哪儿透风去，在那个屋子里头编书很不容易的，也没有空调，所以呢纪晓岚经常是甩开膀子大干，自己跟那儿抄。结果话说有一天呢，他抄的时候乾隆皇帝来了，他一看我赶紧躲去，好在那屋子也好躲，为什么呢？到处都是书，我躲一个书墙后面，皇上一到这儿，皇上从外边一看就知道他正跑呢，你看跑了，光着膀子跑了，甭理他，往这一坐，示意诸位谁都别言语，开始说了两句话，走了。然后有一个大臣就踩着脚步点就出去了，然后乾隆皇帝往那一坐，这个时候纪晓岚探出脑袋，老头子走了，皇上回过头来，你说谁呢？ 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老头子？你要不给我说清楚，欺君之罪，今儿我就给你办了，我就杀掉你。哎，这个时候呢，纪晓岚哎开始解释什么叫老头子，所以他说了三句话：万寿无疆，谓之老；万民之首，谓之头；昊天之子，谓之子。老头子者，是我对您的尊敬的称呼。 哎，刚才这个小段哈，这小故事啊，我觉得多是戏谑之词，是不是？就是 我觉得那个纪老师准备了好多 啊， 比这个可能很多听过这个故事啊， 是吧？ 纪老师准备好多没有听过的故事，跟咱纪老师多说说这样的 啊。那咱别着急，咱们下半段统一再说哈。关于纪晓岚先生有趣的这个故事，那我觉得还要把刚才那个话题呢捡回来。咱们说到这个谥号了哈，因为我们知道纪老师因为是家里的这个家里人又是先祖，所以呢要尊称。他的谥号，其实谥号啊真的是特别难以获得。这个你其实在宋朝以前大臣们是没有谥号的，只有皇帝是有谥号，君王有谥号哈。所以谥号什么就是盖棺论定了，你死后给你一个称号哈。那刚才我们说纪晓岚先生的谥号是文达，那这个文达是怎么讲？ 文达呢，他这个文呢他分两个，一个是文一个达。 哎， 文呢他是叫敏而好学而为文。 嗯， 敏而好学是出自孔子的话。 嗯 啊，授之以政无不达。也就是说他学术方面那是很也钻研得很深。 嗯， 很机敏，很这个学术方面很高嘛。第二个呢就是授之以政无不达，就是给你任务，给你比如说编纂四库全书的这个任务，这叫授之以政吧。 完成 的非 常 好，要用嘉庆皇帝对他的评论，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我这个是嘉庆皇帝给他的， 哎， 这个 对 是 哈。他说呀，这是晚年了，他是文大公去世以后，他在碑文上这样，他有一个恩伦嘉庆皇帝。 嗯， 他说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纪云，学问渊通，办理四库全书，始终其事，时有余年，甚为出力，由翰林建立正卿，服官五十余载。他说突然听到这个文大公去世，深为惋惜。 嗯， 这是嘉庆的原话。 嗯，所以我们 所以你看对他的评价， 很高。 盖棺论定， 确实啊，这个能获得文达的称号非常的不容易。我也查了一下清朝对于谥号的一个规定啊，清代大臣的谥号规定呢，说一品大臣过世，按照惯例是由皇帝先决定能不能给他谥号啊，这是第一关。所以皇上决定 不是所有 都有，对，所以皇上决定首先您得是一品大臣啊， 对 第二是皇上决定给不给你谥号啊， 即使一品也不见得。 还有一个 对了， 建树你的业绩。 对了啊，说这个得谥号者只有曾经入过翰林或者受这个大学士者才能用文啊，这个文字就很难得啊。最厉害的是这个文正嘛啊， 那都是顶尖的。 顶尖的。有清一代只有八个人是这个获谥文正。像刚才纪老师说了，有曾国藩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据说这个当年张之洞晚年的时候是得知哈，说曾国藩获谥文正。心里就不太高兴了，说：“哎呀，那他文正，那就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如笛声，笛声就是曾国藩的字嘛。如笛声者，也能是文正，那我该是如何啊？最后给他是个不服气，最后给他是一个文香，是吧？这文香不是点那文香啊， 襄阳的香， 襄阳的香， 这个文香比文正可就差好远， 差好远啊！这个要是不经纪老师解释呢，我以为这个文达达指的是就是他这个文学，就是文学上的造诣啊。”还有他这个才华呀，就是无不达，我以为是这个意思。 授之以政无不达。 哎，其实是皇上的意思是说给他的工作他完成的特别棒。 对， 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就敏而好学而为文。 哎， 分两部分。 哎，那就是这个文的这个文采这部分其实是在第一个字儿当中表达出来的啊。行了，那刚才这个我们提的问题啊，赶紧让纪老师给公布一下答案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说是纪晓岚先生有这个收藏的爱好啊，那么有一项收藏是他的收藏当中最知名的，到底是名人书画还是砚台还是古书呢？请纪老师为我们公布答案。 是砚台。 砚台啊， 他还有一个斋号啊，我们知道他的堂号啊是阅微草堂。 嗯，对， 大家谁都知道。 对， 但是还有一个人家都不知道。 嗯， 叫九十九砚斋。 哦， 九十九砚斋， 九十九砚 存了 它可不止99元，因为过去讲数就是99啊，不要再 超过最多了啊， 实际它可超过100多方了。 嗯， 这砚台啊藏的很多， 嗯， 都是好砚台 哦， 有端砚，还有设砚，安徽的设砚， 嗯， 而且它是每砚必铭，每个砚台上都有铭文， 嗯， 说的是石头，夸赞着石头，实际说的是，哎，也是画中有。画外有画，哎，很有意思，这个啊， 嗯， 那季老师有没有准备说有一个什么铭文？ 你比如说他有一个砚铭啊，他说这个石出盘窝，月碎孔多，就是说他这个盘窝是个地方哈、啊，这个石头他指的是端砚啊， 嗯， 月碎就是经过的月时间呐、啊，孔是狠的意思，很多。接着说刚不露骨，柔足韧磨， 嗯， 哎。然后最后下一结论，此为内界而外合，内界介就是介绍的介，是坚硬，在古汉语是坚硬的意思，外合就是表面柔和，内里坚硬。 嗯， 他夸赞这个石头是表面柔和，是内里坚硬。那引申到人是不是就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啊？ 哎，这有点是自愈的， 太棒了。 有没有点自愈的啊？ 实际他说的都是社会， 啊、 都不是人。 嗯，那就是以石来这个寄托自己，有点像写诗的这个意思。 就是比喻，实际还是 比喻啊。嗯，所以砚台， 这还有他还有一个六个字。 嗯， 另外一方砚台，他就刻了六个字。 嗯， 坚则坚，然不完。 哦， 它很坚硬，但是它又不完、不完是指什么？顽石， 顽石， 不是顽固不化。 嗯， 哎，你看它这个思路， 嗯， 很有意思， 嗯， 都是同样的意思。 嗯， 其实我知道哈，就是后世还有给他，把他这些砚铭啊，给他专门的给他做成了一个集子，叫《阅微草堂砚谱》。 对， 哦， 对， 专门有一个谱， 那个砚谱也是非常珍贵的。 哦、 这是90年代初，我们国家领导人到日本。访问还作为是国礼送给天皇嘛，这是其中之一。 嗯， 就是咱们砚谱。 嗯，好，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啊。上半段最后一点呢，我们听一听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他的片尾曲，熟悉的旋律啊，这也过去很多年了哈，非常经典的纪晓岚的故事啊，很多都是这个通过电视剧为大家所熟知的。那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说说关于纪晓岚先生的很多有意有趣的啊这些故事啊，请大家不要走开。公布一下上半段我们获奖的幸运听众是叶子啊，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ik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32分32秒，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小强啊，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以及我们北京画院著名画家学者纪晓岚先生六世孙纪清元老师，欢迎纪老师。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来说《四库全书》和这个传奇人物纪晓岚先生啊。上半段我们主要说了这个《四库全书》了，确实啊，这个这么大部头的一部巨制哈，可以说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最不容抹杀的这么一部作品。很有幸在1月1号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呢是到这个国家图书馆见到了它的真容啊，这是七部当中的一部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到了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环节了啊，我们就来说说关于纪晓岚的故事啊，他的故事传说呀，真是太多了，是吧？ 我先自告奋勇，我先说一个。 行，来啊，这忍不住了，这个啊，您赶紧说一个。 这样就说那个，大家可能知道啊，这个纪晓岚故居啊是在这个珠市口，这个珠市口在这个虎王桥，虎王桥稍微往东一点呢是珠市口。我说这故事跟这个珠市口有关系，就当年啊，这个皇上跟纪晓岚好像也是总是在开玩笑似的，然后有一天就跟这个纪晓岚就说看我的脚。用这个我的脚给我那个啊，就是说出一个很好的字眼来。但是呢，你这个字儿里边啊，只能用一个字，然后这个字儿呢还不能够露出脚丫子呀什么这种很俗的话来。 嘿， 这难题。 结果这个纪晓岚怎么办呢？想半天，想我既然家离着这个珠市口比较近嘛，那珠市口现在是叫珠市口啊，以前这个珠市其实就是那个就是卖猪肉的那个猪 啊， 所以呢， 这个啊、 所以那他当时想，那既然什么都有卖的，什么那个猪蹄儿啊，什么这个偏骨、猪尾巴、猪都有卖的，想半天啊、这样吧。我说一个字啊，但是那个挺符合您身份的，但是您的那个不能生气，皇上当然什么字你说吧，哎，就是这个猪蹄儿的蹄儿。 哦， 皇上，这哪能不生气呀、啊？我这个脚怎么能是猪蹄的蹄儿的？哎，他说您听我解释啊，这个蹄子，你看这蹄怎么写？这蹄字呢，左边是个足，哎，右边呢是个地，就是皇帝的地。 哎， 加一起，您看皇帝的足。皇帝的脚，那不就是蹄吗？ 这想生气也生气不来，对，恰如其分啊，这是一个啊。好， 我这是抛砖引玉啊，我这是说让季老师讲吧。 文大公的传说啊，那民间是自古以来是特别多，特别是清代、清末啊，民国后来。这个解放以后，有些老人啊知道的多。后来大家伙多少年也不知道纪晓岚是谁啊？通过电视剧哈、这很生动，非常生动，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老百姓爱戴的人，是吧？他比较主张这个清廉，宽政啊，这个方面，他自己学问渊通，也是很机敏的这样一个老百姓很爱戴这样一个人，所以给他弄了很多小故事，是吧？他有一部这个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 哎 啊，这笔小说集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是我现在离到现在看了2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看有些小故事还引人深思。比如他里边有一段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父亲就是姚文公，就是我的七世祖，文达公的父亲，当时在南新仓任总监。 哦， 南新仓就在东那个二环那个边上，不是有个南新仓吗？那是国家粮库。当时南方的粮食通过漕运的， 就到那， 哎，到那儿。 后来南新仓、北新仓， 还有海运仓等等，糯米仓。所以后来这个突然有一天呢，父亲正在值班，突然后边就有人喊说墙塌了。这墙塌是不是大家伙马上跑过去？怎么回事？结果那个砖呢，都是几乎像城砖这么大啊，所以怎么就塌了呢？大家伙一看呢。后来姚文公就命人刨开地，到底怎么回事？一看底下一个特别巨大的大坑，里边全都是死耗子。 哎呦， 这死耗子最大的有猫那么大。 哇 啊， 好家伙！ 所以这个多年呢，所以他们就啃食那地基 啊， 实际也就是说，后来他做出一个结论，说这个老鼠啊，他为了扩大这个自己的地穴啊、地盘啊、洞穴啊，他啃。伤害别的那个地基，伤别人的房屋哈，结果他岂不知啊，别人那个房屋那个地基啊是他的靠山，他不知道这道理。你毁了他以后，你自己也被砸死。是吧？后来他隐身说，动物不老鼠不懂得这个道理，难道人不懂这个道理吗？也就是说，我现在思考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人的利益的无限的扩大化，欲望的无止境，最后伤及的是我们自身。是吧？就比喻成老鼠，说这个200多年的这样一个小故事，你看现在看着多深刻呀，是吧？ 确实、 也是 说， 也就是他通过一个小故事啊，他总会往高了看，有意思，智慧， 是 智慧。 那要说到这个纪晓岚先生他的文采啊，其实留下特别多故事在哪儿呢？就是在对联儿、这个方面啊，这个我看书有这么说啊，就我不知道是他真这么说吧，还是大家野史传说，说纪晓岚先生曾经说过，天下无有不能对者啊，就是那真是文达呀，是吧？在他这儿没有不能对对子的，多么刁钻的、奇怪的，这个号称绝联，这个旷世绝对啊，在他这儿都不在话下。那这样，我们来听一听啊，电视剧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有一个片段，就说的是对联的故事，谁给他出一绝对呢？和珅啊，这个电视剧当中这一段欢喜冤家，我们来听听这个小片段。 哎，纪大人。 何中堂有何见教啊？ 是这样，我刚才琢磨出一个上联来。想请纪兄不吝赐教，对个下联如何？ 哦，这是要考我呢。 挺好啊，我的上联是“水不失火，金尚书，大兴土木”。 哦， 这里含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呢。 哎， 何中堂，你虽是北方人，可是长得是清雅俊秀，如南方人一般长相，可以用两个字形容，漂亮。 算了，我自个儿长什么模样，我自个儿心里有数啊！别打岔，别打岔啊！哎，能对得上来就对，对不上来，咱们赶快上朝。 行、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呀、啊，何大人，你听我说嘛，是吧？你这个以金尚书为题 啊， 我得以何中堂为对。 我 啊，你看你这里头有金木水火土五行 啊， 我得用东西南北中五方相配。 那可不错，我听听。 你的上联是水不食火， 哎， 金尚书大兴土木。 嗯， 我下联配的是北人南下，何中堂什么东西。 嗯，何中堂什么东西。接下来你骂我不是东西啊，你啊， 你说你是东西吗，何大人啊？工不失火这么大的事儿，你身为军机首辅，你不着急，你还拿这事儿做对子呢。 有意思啊，这电视剧当中的这一个小小的片段啊，真正能展现出来吉小兰的这个才华。本来是人出了一个很难的这个对子啊，结果他不但是妙对，还讽刺了对方一下，确实是非常的睿智， 太机智了 啊。不过我想问问季老师啊，这个反正传说故事当中啊，都是这个跟和珅斗嘛，对吧？这刘墉斗和珅啊，吉小兰也斗和珅，历史上吉小兰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 他们俩人呢不可能在一块斗，这肯定毫无疑问的。首先第一点，他们俩岁数不一样。 嗯， 文大公比和珅要大20来岁 啊、哦， 但电视剧里看好像 差不多， 好像王章还比他年长一点。 出品嘛，另外那个职务呢，和珅还是大一些，他是大学士，当时文大公是礼部尚书， 嗯， 哎、他级别还差一块， 嗯，所以说这个智斗和珅这个故事都是后人杜撰的哈，文艺加工， 文艺的东西不能太古早， 嗯， 他有点这个佐料倒挺有意思的， 嗯，好，那我们下面来公布我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啊，这问题比上面那个还难，是吧？我们说这个吉小兰先生啊，其实季家代代是书香门第，但是从吉小兰开始树立了家训啊，守正规直，对吧？那么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是啊，这则家训是以什么方式流传下来的？我们也有几个备选答案啊 ，A 是砚台铭文。B 是书法作品 ，C 是墓齿铭文啊。不要受我们上半段的这个问题的干扰。我们上半段说了啊，季先生这个特别喜欢收藏砚台啊，这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收藏。那是不是就用砚台铭文这种方式来流传了自己的家训呢？这可未必哈、啊。 其实这个季小兰的书法也是非常好的。 对对啊，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出去。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的答案啊。那在这个大家回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来说说纪晓岚有意思的故事。刚才这个我们听到这一段，就是说这个纪晓岚特别睿智的一个故事。虽然说这是一个杜撰的啊，那我就接下来我也说一杜撰的。我这个听了这个说书先生说了一段故事啊，今天我也给纪老师讲一讲啊。这故事是这样的啊，这皇上呢知道纪晓岚啊才学特别高啊，这皇上老愿意为难他。因为皇上为难他呢，纪晓岚这个急中生智，往往越逼他呀，他才思敏捷出来的这个答案就越妙啊。于是有一天皇上跟他说纪晓岚，朕今天给你说个事情，我每说一件事儿，你就得给我说一句诗啊，最后得成为一首诗啊，听见没有？纪晓岚说行，那万岁爷您说吧，什么事儿啊？皇上说，哎呀，这昨天晚上啊，后宫啊，我一个妃子生孩子了。纪晓岚说好事啊，臣这诗有了，叫昨夜皇宫降真龙。皇上一听，哎，这才思敏捷说挺快，那我不能就这么饶了你啊。啊，我跟你说呀，生这孩子呀，啊，她是个格格啊，是个女孩，那这不对了，降真龙就不对了，是吧？龙呢得是男孩啊。纪晓岚说，哎，没问题。第二句有月里嫦娥下九重，是吧？这也是吉祥话啊，虽然是女孩呢，是月里嫦娥。皇上说，哎呀，可是遗憾呐，这孩子刚一生出来死了。哎呀，纪晓岚拍大腿，万岁爷你怎么这样啊？是不是？这宫里这么多人，你怎么不把孩子看好了？皇上说你甭管， 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给我说这首诗啊，纪晓岚这着急啊，说那怎么办呢？有了，叫天上人间留不住。你看这吉祥不吉祥？哎，本是不是池中之物，那天上的嫦娥嘛，人间怎么能留住呢？哎，行，你看我真难不住你哈。好，那纪晓岚这一句看你怎么说。你知道这格格怎么死的吗？怎么死的？掉尿盆里淹死的。呵，这皇上这坏啊。纪晓岚说，您说这也不成诗啊，是吧？昨夜皇宫降真龙，月里嫦娥下九重，天上人间留不住，掉尿盆里淹死了，这什么玩意儿？这个把他逼得不行不行的，最后来一句叫翻身跳进水晶宫，听听，还是一句吉祥话。哎，这就是一段小故事啊。我这也是抛砖引玉， 讲得好，讲得好， 还请纪老师 很生动。这种小故事啊，表达这个他的智慧，这个故事非常多， 嗯， 啊，你说做对子，做对子，咱们这个诗词里边也有是有对子的情况下，但是那个对子有时往往它可以宽对， 嗯， 但是像咱专门对联对联，那必须严格， 嗯， 数词对数词，名词对名词，这词那对那词，就绝对不能那个乱了 啊， 这要求特别，而且讲究平仄关系，特别重要， 嗯， 我觉得他有一个对联，那是真的啊，特别有意义， 就是肯定是出自他手的， 肯定是那毫无疑问的。 好，那您给我们说说， 啊，落如秋草山难尽， 哦， 哎，学似春兵机不高。 哦， 就是过，是他说人生的过错呀，像秋天的野草一样，很难隔除干净。 嗯， 第二点是学似春兵机不高，学习做学问，如果像春天的冰一样，它肯定它机不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问的事儿是靠慢慢积累起来的。 嗯， 你看就这个联，这个对联哈，对的一方面很公文， 嗯， 再给他的教育啊， 嗯， 教育意义啊非常，特别对青年。教育非常非常好， 嗯， 就说让他学习学问嘛，得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 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这不能暴饮暴食， 嗯， 是吧？ 嗯， 读一天书，然后什么都不干，然后 过几天就不读了，这个不行， 嗯，哎，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也是清代一位著名的文人学者袁枚先生啊，他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知一虫飞。近一虫静啊，就是说呢，我知道这个一虫飞啊，这飞就是是非的飞嘛，指的就是这个事物的本质吧，事物的规律吧，我就进入到一层境界。那意思就是说，我再往里探究一层，那么我再看到事物的本质，我就又进入了一层境界。其实这我觉得这跟纪晓岚先生这个对联异曲同工之妙， 是 吧？ 是 学问一定要是积累的， 对，慢慢积累。 嗯嗯。不满意不满足还得给我们讲。 对，这个什么呢，文大公啊，他还是个律己的人 啊， 大家伙说这个从电视剧里看啊，他是个很热闹还开玩笑机智，这是一方面， 嗯， 但是呢他还有严肃的一面， 嗯，这个还真没听说， 很严肃的一面 啊， 比如说他是清官，他怎么能证明他清呢？ 嗯， 他首先他是主考官， 嗯， 为国家选拔人才，这个职务非常重要， 嗯嗯 啊，他在他的一个砚台上刻了一个铭文，一首诗。 嗯， 他说：“文章感到眼分明。”也就是说，我看文章，我感自己，我能够分出你们学这个做的好坏，是吧？ 嗯。 辽海秋风窥有声，唯有囊中留十片，敲来幸不带同声。就是十片，就是这个，就是砚台啊。他特别喜欢砚台。他说：“我就是平常砚台揣在兜里边，是我的酷爱，是吧？”敲来是石头声，万幸不带铜声，那就不是金钱。 嗯， 这是他的原诗， 哦， 这是真的。 嗯， 这个就是说明他很清廉， 很清廉。 嗯， 哎，另外还有，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自律的人。 嗯， 你比如说哈，这个他在愿意在很多器物上啊，刻上铭文，比如说胆子，就是咱们这个鸡毛胆子。 嗯， 我们叫胆咒。咒，调咒的咒， 哦，在这上也刻， 在那杆上也刻铭文， 都不知道这个胆子了。 哦， 这个，它叫胆咒铭， 嗯， 说咒有突时，说使鸡毛胆子，它总要有突的时候， 嗯， 是吧？ 嗯， 尘无尽期，尘土永远没有尽期， 嗯， 则一日在手啊，当一日服之， 嗯， 就是说我一天在胆子在手里，我每天都要服土。实际你琢磨，它就是个改正缺点， 嗯， 天天。在检查自己， 嗯， 这个浮土，你说他的境界还是很高的， 嗯， 是吧？另外，他还有一个处世的一篇啊，就是这个他的处世也很有名的，是吧？ 嗯， 他说：“治人之道，即察渊鱼，就是看别人的时候啊， 不要把别人的隐私看得太多。渊鱼嘛，就是水里边很深的那地方鱼，不要去查那个东西去。 嗯， 知己知道啊，就对自己要求啊，叫污垢必除。 嗯， 有污垢必须除自己的，就是检点自己，是吧？ 嗯， 言各有当，君子念珠，是吧？他这个刻在什么上面呢？刻在一个小刷子上面。 哦。 是吧？ 嗯，他还真有这个 刷的，刷的人的污垢。 我估计。 但是你看，他有意思，就是这些这个，他都是从生活的这些具体的器物当中，他得到一种警示，得一种思考。 对 啊， 对，你比如他还有一个小锯子 啊， 这小锯子不大，很小的小锯子，跟大锯子一样。 嗯， 他在上面的梁那个中心的梁呢，刻了又刻一段铭文。 嗯， 他说：“先齿棱棱，习力自矜。”就是这个锯的这个锯齿啊很锋利， 嗯， 他很骄傲啊，习力自矜嘛，是吧？ 嗯， 然盘根错节虽非如所胜，盘根错节东西你锯不了了，不是你所胜。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哈， 他当知有能有不能， 嗯， 你看看， 我觉得说到这儿，我觉得季老师肯定能有最压箱底儿的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纪晓岚他这个烟袋， 对，我就特想问这 个烟袋上有没有铭文，你跟我们说说。 这烟袋上有铭文 哦， 而且这个烟袋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戏说呢，说击打烟袋，击打烟袋，这还是真的，还不真不如戏说。 嗯， 这个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啊，大概是在前年年底的时候，我这朋友的朋友。在北京的某拍卖行上拍得一张拓片， 啊，拓片， 这个拓片就是这个烟袋的拓片， 哦， 有烟袋上的铭文都有啊， 它铭文并不是很多， 嗯， 它就是说那个可以热，这个铭文上写的是阅微草堂志，阅微草堂志， 嗯， 上面写可以撩机，可以作歌，它热爱可以敷热呀，还可以作歌，作歌就是当武器自卫啊，这上面有啊，这个铭文呢，这个烟袋实物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拓片留在世界上， 嗯， 这个据说是这个是叶公绰先生把这个拓片呢在手里，他送给吴湖帆先生， 嗯， 老画家吴湖帆先生， 嗯， 这个吴湖帆还在那个拓片的旁边的纸呢提了一大串拔 啊，提的拔啊。那我想问一下，纪大烟袋这烟袋大不大？确实挺 大， 大 概有70多公分长。 我那还真是挺 多公分，不到80。 我曾经见过这个拓片， 你见过？ 哦，您见过这拓片？ 在我们家见过那个。 哦， 我搁在一金块里比较好。是这个朋友，是他个仿制的一张给我， 哦， 是吧？他那真的拍卖，据说后来又到上海有第二次拍卖，我就不知道多少钱一张了。 嗯， 啊，反正很贵，当时都有100多万呢。 嗯，好， 一个拓片能证明这个烟袋 确实存在， 是真 存在。 这回我知道了。 嗯，好，那么我们请这个纪老师为我们公布一下下半段互动问题的答案啊。我们的问题是呢，纪晓岚先生从他开始树立了家训，守正规直。那么这则家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呢？是在怎样的载体上流传下来的？到底是砚台铭文，还是书法作品，还是木尺铭文？我们请纪老师为我们公布一下。 他这个守正规直是刻在尺子上边， 就是尺子上， 尺子四个字，守正规直。 嗯， 说的是尺子啊，实际说的是人，说的是社会， 哎， 要守正。 嗯， 守正道， 嗯， 要行为要规范，要有行为准则， 嗯， 这是拿尺子形容社会，他这尺子呀，这个就是实际就家里边一直流传就这个套东西， 嗯， 现在这一套原件呢是在河北省文物中心存着呢，我去看过， 哦， 真有， 这 有 还 有 十 个小木箱子，四个抽屉， 嗯， 我刚才说的那小锯子、小钉锤、小锥子全在里边， 嗯， 每一箱都有命， 什么时候有机会该去看看， 特别好玩， 这个 特别好玩，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文物。能不能展出啊？ 啊， 是吧？ 对， 社会看一看，别老闷在库房里待着， 这样文物就活了， 嗯， 文物就活了， 太好，文物就活了， 嗯， 是吧？ 好，我们也期待以后这样的机会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再次感谢我们的纪老师。希望以后啊，我们再有文化类的选题，还请您跟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好吧？哎，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纪晓岚先生临终的遗训吧，叫做"贫墨断书"。书香贵墨贪会脏啊，我觉得在今天仍然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的啊。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最后我们听上一首歌，仍然来自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谁说书生百无一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明天见。 要为天下掌声，